随便上不上班，穿件定制的衣裳，妻子支援我，我去开瓶特提拉。若此生活三十年，钱多得花不完，愿存身处的光明啊，总是带给我期盼。在珠宝柜台，炫酷的超级商场，用一张金卡换一车金砖，这完美的生活，大沙塌了还能再盖，希望覆盖加勒比海，今天就快要实现。身处